第七赛季，孙祥初出茅庐，立即广受关注。虽然身处岳云战队这样的弱旅，但表现极其优异，撞碎新秀墙，将最佳新人轻松收入囊中。一时间，天才、希望之星，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汹涌而至，让孙祥很快就飘然自得起来。这当中还有相当多的言论，认为孙祥若不是受战队拖累，或者是拥有一个顶尖的神级角色，那么也许处子赛季的孙祥将拥有更优秀的成绩，甚至会创造历史也说不定。孙祥非常欣赏这种说法，他也认为他的才能还没有被发挥到极致，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他需要一支更为优秀的队伍，同时也需要一个顶尖的角色。斗神一叶知秋，毫无疑问是荣耀史上最具神才的一个角色。有教科书之称的叶秋，也是荣耀史上最顶尖的一位大神。但是孙祥不以为然，他当然也知道叶秋昔日的辉煌，但是从他开始投身荣耀时所看到的却只是叶秋和嘉世一年不如一年的表现。所以当第八赛季嘉世向他伸出橄榄枝时，孙祥欣喜若狂，他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他正需要这样的战队，这样的角色。他来到了嘉世，取代了叶秋，接手了斗神一叶知秋。孙祥踌躇满志，他觉得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他拥有了这样顶尖的角色和战队，必将一飞冲天。结果那个赛季嘉世出局，没有比这更惨痛的战绩了。即便是当赛季的岳云，孙祥在队时一度有向季后赛发起冲击的希望，孙祥离队后也没有沦落到要出局这么凄惨，这是怎么回事？职业生涯还只两年的孙祥要说一点都不慌张那是假的，自己拥有了顶尖的角色，拥有了一支争冠实力的战队，最后的结果怎么可能是出局？到底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难道是自己实力不济？不，当然不可能是这种原因。那时的孙祥心里对自己就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不愿意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积极地逃避着这种可能性。他急于想要证明自己，也想过快些离开嘉世，不过嘉世战队出局后飞快的动作倒是让他最终还是对这支队伍寄予了期待。结果那个赛季挑战赛的决赛，嘉世败给了星星，他又输了。他输给了叶修，输给了这个被他从嘉世挤走的变得一无所有的家伙。顶尖的角色，星星没有，华丽的阵容，星星也没有。叶修就是凭借这样的一支队伍击败了孙祥和嘉世，这并不只是一场比赛的输赢，甚至不是一整个赛季的输赢，这是对孙祥荣耀价值观的一次摧毁。拥有顶尖的角色，强大的队友，自己就能一飞冲天，这是孙祥一直认为的。而这些星星都没有，最终星星赢了。从最佳新人到转会顶尖豪门，短短一年半，孙祥拥有过光彩照人的、无数人都无法实现的人生顶点，然后再接着一年半出局，挑战赛中落败，这可是相当多的职业选手都未曾体会过的挫败。三年，职业生涯最初的三年，孙祥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只是回首再望时，他发现这三年别说是总决赛那至高舞台，他甚至距离季后赛都是那么的遥远。自己不是天才吗？不是才华横溢吗？不是明日之星吗？嘉世解散了，孙祥和一叶知秋一起加入了轮回，他依然驾驭着最顶尖的角色，他身边拥有了更加强悍的队友，是这个时代蝉联两冠的王者之师，他的职业生涯在一片灰暗之中竟然又迎来这样的转机，甚至可以说是更上了一个台阶。但是这一次孙祥再没有从前那样自以为是的骄傲自满，他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认真地学习究竟怎样才能变得更强大。 他做得不错，他飞快地融入了轮回战队，并没有如很多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因为核心位置一类的问题引发轮回内部的矛盾，他和周泽楷一近一远的双一组合最终无可争议地拿下了本赛季的最佳搭档。他终于摆正了自己的心态，而在这赛季的征战中，他又遇到了星星，又遇到了叶修，甚至又一次在决赛他们针锋相对，现在干脆还给出了他们一副名为针锋相对的地图。孙翔想赢，他想赢星星，更想赢叶修。他承认是叶修，是星星让他变得清醒，但这更让他无法抑制地想去战胜他们。他希望让星星，让叶修都看看自己再不是那个被他们打败过的孙翔，所以他小心，他谨慎，他不允许自己在这场对决中犯下任何错误，是为了轮回战队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在击败过自己的人前狠狠地证明一下自己。但结果却还是沦落得十分狼狈。可是这一次的孙翔没有愤恨，没有气恼，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只顾在除自身以为的其他地方寻找原因，他在第一时间就开始自审，随即他意识到自己或许是用错方法了。小心、谨慎、心理对抗，这些本就非他所长，但他为了证明自己，选择了这种并不适合他的战斗风格。虽然他很希望自己可以全方位的超越叶修，但事实上每个人各有所长，在这些方面自己怕是真不具备相应的才能。他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擅长的战斗方式，因为在比赛场上追求的是胜负，而不是什么超越。每个人需要超越的只应该是自己才对，沿着自己的足迹一步又一步地超越自身，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叶修或是任何人都不是拿来超越，而是应该拿来击败的。斗破山河，战斗法师75级大招，这是孙翔最终的选择。在 NPC 对选手角色态度不明的情况下，他没有再小心翼翼，没有再去仔细琢磨，因为这本就不是他所擅长的，自己或许就成不了那种擅长用脑子来打比赛的选手。他主动向 NPC 们发起了攻击，斗破山河从地下澎湃掀起的魔法斗气将这些横在他身前的阻碍一律掀向了半空。碍手碍脚的家伙都通通去死吧！这一刻，一叶知秋所展示了的气势宛如昔日叶修手下的斗神。